别让我流高调的眼泪，满街都是青春的浮肿啊，传唱着更加哀伤的悲歌，强颜欢笑的悲欢离合啊，是否有个人真正值得？ 所谓 再不说我不后悔，破碎就破碎，要什么完美，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，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

让我再想你，却掀起我心痛。早经分了手，为何热爱尚情重？渡过追忆岁月，或许此生不会懂。又再想起你，抱拥飘飘白雪中，让你心中暖，去驱走我冰冻。冷风吹我醒，原来共你是场梦，像那飘飘雪泪下，弄湿冷清的晚风。 继续请您欣赏齐秦的经典老歌《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》。这首歌是歌手齐秦在恋情逝去之后而演唱的歌，情真意切，诉说着对旧爱的思念之情。 你的柔情似水，嫉妒让我爱得沉醉，毫无保留，像难受的覆水，常常来路走得太憔悴，你只留下我收拾这一切。相随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